南朝鲜晚报、民族日报13号以要么民族协调，要么对外追从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。社论表示谴责说，执政者在访美期间放出崇外屈从的妄言，说什么韩美同盟是用鲜血凝成的，没有美军就不会有他的人生开始等等，甚至进行了朝贡外交。社论予以责难说，他去德国会见外国当权者的时候说，要在南北关系中坚持对话和制裁并行，从而给那些期望与前一届政府有所不同的同胞带来了冲击和失望。